第六篇和平 第三十六则，生气时不要说话，等心平气和时再说话。二解，一般人生气时往往容易口不择言或口出恶言，因此在生气时最好不要说话，因为愤怒时说的话 90% 都是恶毒的，愤怒时做的决定 90% 都是错误的。因此我们应该学会让生气等一下，让理智跟上来，生气时嘴巴停一停，以慈悲忍辱的智慧对治亲慰，避免一时说气话，终身后悔莫及。因气不平，则言多必失，由于口为祸福之门，因此我们应该常保持心平气和，经常口出莲花，多多说好话，赞叹别人。 故事：生气时千万不要出手。古语云：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对于一个成功人士来讲，他的人格魅力主要来自他的胸怀。所谓量大福大，有几大的心量就能够成就几大的事业。如果我们遇到别人指责就发脾气，全心报复，非但不能够解决问题，反而令到人际关系紧张，树敌更多。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智慧，别人一批评指责就生气，所谓火烧功德林，将自己辛辛苦苦修的功德化为乌有，这个就是一个相输的局面。反之，只要我们有智慧，当面对别人无理的侮辱、毁谤或者批评，能够生起感恩之心，感谢对方不惜造业来成就我们的修行，我们不被考倒，如此对方亦有功德，这个就是双赢的局面啊。电影《蒙面侠苏洛》入面有一段剧情，年老的苏洛严格地训练徒弟武功，一稍有偏差就甩皮鞭纠正，年轻气盛的徒弟没几耐就被激怒了，火冒三丈地冲向苏洛，出手想打他，但是老苏洛用手轻轻挡住徒弟，淡淡地讲了一句说话，记住生气的时候千祈不要出手。原来这个是苏洛培训徒弟的一部分，他故意这样训练，意义是生气的时候千祈不要出手，生气的时候亦都绝对不要立刻做决定。所以人要懂得改变自己爱发脾气的毛病，改变先有机会，例如改变对人的态度，或改变自怨自艾的毛病，避免在同一块石头上面连续绊倒两次，或者换一条石头较小的路行下，换一种乐观的心情来令到人生更加美好。总之将心放宽啊，心一放宽，路亦都会跟住变宽㗎喇。故事：心安则乐，乐由心生。有一位的士司机，乘客随口关切咁问佢， 最近生意好吗？ 估唔到佢即刻变咗面，有啲生气咁样回答话， 有咩好啊，周围都唔景气，你諗生意会好咩？每日工作十几个钟头都赚唔到啲咩钱，嘿，真係激死人啊。 跟住 又抱怨政府无能、高官贪腐、社会不公，让人民失望。另一位司机当乘客一上车，即刻以亲切的笑容问好，塞车的时候仍然能够轻松地吹着口哨。乘客说， 看你的心情好好啊。 他笑着这样说，呵，我每日都是这样的，每日心情都好好。乘客问， 大家不是都说景气差，工作时间长，收入都不理想吗？ 这位司机就说，没错，我都有家，有孩子要养，开车的时间当然也都跟着拉长啦。不过日子还是很开心过的，我总是换个角度去想事情。我觉得出门开车其实是客人给钱请我出来玩，好像花季的时候乘客要去阳明山，我正好可以顺道赏赏花才再走。当我载情侣去淡水看夕阳，他们落车之后，我都可以落车饮碗鱼丸汤，和游客一起看埋夕阳才走，反正都已经来了嘛。由于心平气和，这位司机心安理得，知足常乐，不但为自己带来好多的生意，亦都赢得好多的老顾客。经济不景气，心情亦都唔能够跟住泄气，起心动念，乐由心生，心情好坏都在一念之间。高兴又系一日，苦闷又系一日，何不高高兴兴咁过一日呢？若果能够转换心情，每日就能够眉开眼笑，带住愉快的心情面对工作。当然快乐似神仙，说话都能够带给大家欢喜快乐啊。故事，每天都是感恩天。有一位爱哭的老太婆，每日都以泪洗面。原来她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嫁了给晒面条的，二女儿嫁了给卖遮的。天气晴朗那阵，她担心卖遮的二女儿生意不好，落雨的时候她又担心大女儿的面条无法晒干，无论天晴定是落雨她都好伤心，因此大家都称她为爱哭婆。有一日路过老太婆屋企的一位禅师，见到老太婆在伤心地喊，就问爱哭婆了， 你为什么日日在这里喊啊？ 爱哭婆解释说， 是为了两个女儿的生计操心，所以每日都觉得痛苦不堪。 禅师就跟他说了，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。 爱哭婆大惑不解地问， 为什么呢？ 禅师就说了， 因为当晴天的时候，大女儿的面条可以晒干，雨天的时候，二女儿的遮就会有生意，所以不理是天晴或者落雨，只要你能够转念，两个女儿当中都有人可以赚钱，这样不是很令人高兴吗？ 爱哭婆听了这番说话之后，忽然醒悟过来，从此以后不管晴天一或雨天，每日都笑呵呵地，爱哭婆变成了爱笑婆。这一则小故事告诉我们，哭和笑仅是一念之间，只看你是不是能够有智慧用心转境。因为心随境转则苦，境随心转则乐。因此我们要学习净空法师所讲，感激伤害你的人，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；感激欺骗你的人，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；感激鞭打你的人， 因为佢消除咗你嘅业障。感激遗弃你嘅人，因为佢教导你应该自立。感激绊倒你嘅人，因为佢强化咗你嘅能力。感激斥责你嘅人，因为佢助长咗你嘅定位。总之，吾人若能专念，则不管晴天或雨天，每天都是感恩天啊。